些失去的记忆，但是我从没有丝毫怪你，从没埋怨过你，你留在我的心里，还是不褪色的回忆，虽然远隔 来听歌，要带给您的是陈飞平演唱的《目眩神迷》，孙帅航演唱的《离开我》，陈星演唱的《漂流》。 Ooh.

为我的付出胜过一切，后悔你一去不回，走出我的世界。 蓝色衣服 怎会到今天这样温暖的地点？耶耶， 什么已改变。